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1集。众人都静了，两名兵士面面相觑，却又有些敬佩之色。唐月文震了一下，猛地冲了上去，俯尸大哭。石黄之等人面带善色，低头不敢再说。萧瑾眼前一黑，险些昏了过去。哪怕王忠镇今日侥幸不亡，却到底还是死了一位老臣。吴子乐远远看着，知道今天必定是无法得逞，下令兵士将胡哲的尸体拖出去扔到荒野。绿岩听说这事儿，却让人把这位御史忠诚的遗体找了回来，弄了一副薄棺木材，草草下葬，也算是入土为安。可怜胡哲父子两代为官，到他这一辈官至二品，可谓是一生富贵，终了却如此凄惨。可比起那些死在乱马蹄下追兵刀前的同僚，这老臣父子却又还是幸运很多。到了夜间，萧瑾辗转难眠，黄明德听得声响，起身看他。 朕只盼着夜晚再漫长些，永远不要天明。若是天明了，又该轮到谁死呢？ 唉，万岁，老奴无知啊。也许要不先上了降表，让匈奴人放了大家，回到朝中再谋应变之策。 当这封降表被传回京都时，朝廷中听宣的重臣一片哗然。杜近旦询问意见的时候，整间大殿又鸦雀无声，无一人肯出头作答。杜近旦只得叹息一声，要众人继续商定议和使臣。 万万不可！ 众臣都松了口气，转头看过去，第一个跳出来的却是刑部侍郎周子才。 这样的条件，莫说是不能答应，就是答应了，那些金银一时间如何筹了出来？重镇一旦归了匈奴，以后他们说打便打，天朝无关可防，更无还手之力。这样的条件不过是饮鸩止渴，明明知道对方狼子野心，又怎么能答应？ 可万岁在匈奴人手中，一国无君，群龙无首啊。 可以立靖王为帝，将陛下尊为太上皇，撤肘之事迎刃而解。 这是要不顾万岁性命了，匈奴人嗜血凶残，万岁落在他们手中如此凶险之时，你居然弃之如敝履，这可是为臣之道吗？ 不敢，只是君王一人之身与祖宗社稷比起来，显然还是祖宗社稷更重些。 众人都这样想，可如此大不敬的言语也就他杨如钦一人敢说出口。杜近旦指着他万分恼怒，但要叫卫士进来拿了他出去，可看见大臣们群情激愤，到底还是怕激起众怒，只得拂袖命杨如钦退回班令。退朝时，陈泽明心事重重，走到朝华门前被人拦住，抬头一看，来人却是杨如钦。杨如钦见他脸色不好，询问了两句，陈泽明答是头痛就症犯了。 魏王太过操劳，其实凡事想太多未必就能做得圆满，要不我送个方子给魏王吧。 陈泽明直觉他话中有话，却只是笑着摇头。他两人再度同僚，心中都早已有了下戏，能这么讲话已经很难得。杨如钦并不勉强，让开道让陈泽明过去。到了夜间，顾伯送来封信，说是有人从门缝下塞进来的，上面写着要魏王亲启。陈泽明好生奇怪，接过一看，那字迹 很是陌生，看着心头只觉得哪里不对，仔细瞧才发觉那字似乎是用左手写的，是以架构虽然极好，但是比例生疏，两相加起来便让人感觉很古怪了。拆开仔细一瞧，陈泽明只觉得眼前一黑，险些昏了过去。陈府多年来人丁不旺，入了夜后素来寂静，院外灯火阑珊，院内却依稀带有几分地阔人稀的萧条之态，偶尔有影影绰绰的响动，也是从下人居住的房舍那边传过来的。陈泽明目立灯下，半晌没有出声，抬手的时候衣袖拂过，忙乱中将桌上的一方古砚拖翻在地，沉默中骤然而起的玉碎之响似乎是利剑破空，往他身上猛地刺了一记。陈泽明惊痛着回头，瞪视着青砖地上已经摔成了两半的传家之物和正在蔓延开来的墨汁，不能反应。那漆黑墨汁如同蛇一般在方砖上蜿蜒，渐渐流到他脚下。陈泽明这才清醒了些，移开视线四顾左右，墙上庞大的灯影摇曳跳动，和着外头的风声，只如同鬼魅魍魉呼之欲出。陈泽明怔怔想了片刻，茫然将信笺再凑到灯下，这一次竟然怎么也瞧不清楚那笺上的字句，此情此景恍如置身梦中。陈泽明努力睁眼，只是无济于事，直到无意中伸手擦拭，才觉出原是额上的汗珠滴入了眼中，阻挡了视线。他擦去汗珠，定了定神，再往信上扫了一遍。每看一句，陈泽明的脸色就灰白一分，看到最末了，早已是面如白纸。他犹不死心，再从头看过，唯恐是自己看差了，如此反复。那信上的落款处端端正正写着一个名字，平涛。朝野上下都知道，杜丞相的字便是上平下涛，而信是写给匈奴右贤王的，信中杜进旦杜老大人称匈奴右贤王为兄。陈泽明只觉得好笑，杜进旦大了绿颜十岁不止，居然自甘为帝。然而他笑不出来，他此刻便如同身处在冰窟之中，浑身发冷，却又有块烙铁沿着咽喉处往下一处处的慢慢烙，一冷一热交织煎熬，几乎要将他的五脏六腑全部都烧灼冻穿。杜进旦的口吻敬畏中带着些熟络，似乎是往来已久，书信最后请对方尽快将萧瑾的降书逼出来，以谋大计。什么大计？陈泽明脑中微微发懵，这书信大概是前阵子写的，不知道被谁半路截了下来。他甚至想得到，得知这样隐秘的信件被截，杜相应该惊慌失措了。他又想到，这样来历不明的书信也许是伪造的，是居心叵测的人想用来离间天朝将相。这个想法很合理，于是他激动了片刻。然而书信中熟悉的笔迹让他终究骗不过自己。杜相科举出身，写的一首端正漂亮的小楷，这字萧定当年也夸过，说是时中带虚，小中见大，已成大家。人都说字如其人，这封信便是一个完全的反证。信中还告知了一些朝事，甚至只言片语地带出了陈泽明被萧瑾冷落的原因与情字相关，这些外人都是不知道的，只有几个重臣和进士知晓。 若说笔迹还可以临摹，那这些恭维进士又如何捏造呢？ 陈泽明退了几步，跌坐在椅子里。他想起当初杜进旦从密室中取出圣旨时那副大义凛然、光明磊落的样子，突然后知后觉地想到，一个要谋逆的臣子怎么可能有那样理直气壮的嘴脸呢？当初的萧定对他戒备得很，于是他与杜进旦私下见面也不过一两次，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中，自己下定了决心要反了这个暴君。那里头不能说没有私心， 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不能为外人道的私心，他从与杜近旦谋定的那天起便再也没有轻松过。他唯恐自己错了，所以他兢兢业业辅佐萧瑾，希望能够国泰民安，集君臣之力，比被自己先下马的萧定更有一番作为，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安心。到头来萧瑾夺权之后莽撞出征，刚愎自用，导致兵败被俘。消息传来后，陈泽明心中惶惑不已，担忧的背后，错还是没错的念头如同缩之交错，不能散去。当臣子们为言和之事义愤填膺的时候，他却因为心虚而难以出声。就在这样忐忑的时刻，这样的一封信出现了。这封信告诉陈泽明，他不但是错了，而且是从头到尾彻底错了，错得自作自受，代价惨不忍睹。 是我的错吗？是因为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吗？那累累尸骨都是我的错吗？难道所有的这一切真的都是源于我的私欲吗？ 王爷。 陈泽明浑身一震，那种梦魇般的感觉猛然退散，如从噩梦中清醒一般。 杜大人派人来请王爷即刻入宫商议要事，王爷您去不去啊？王爷，王爷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